嗱，呢个礼拜六咧就系2017年嘅3月18号，眨下眼，原来 My Radio 10年。嗱，你就唔使恭喜我哋生日快乐嘅，咁其实有好多主持都恭喜咗啦，系咪？十年如一，咁大家希望 My Radio 有另外一个十年嘅话咧，咁就真系请你现实啲，货金啊，交月费支持 My Radio。如果想郁文继续好似而家咁样可以做好多种节目嘅话咧，咁就唔该你支持 My Radio， 继续有另外一个十年。 3月18号 ，My Radio 10周年，生日快乐！ 咁人祝呢个 My Radio 咧就长做长有啦，系嘛？咁啊，我哋呢个长期嘉宾彪哥有咩讲？ 咁我希望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咧可以越嚟越多人支持，咁啊收入越嚟越好，咁当然啦，节目都希望可以越嚟越多元化。好。希望大家支持。 好，今年咧就系 My Radio 10周年之庆，咁我自己陈云就喺 My Radio 做咗大概系4年到啦，咁就系亦都经历到好多。咁之前嗰啲咧我就睇嘅啫，咁依家就亲身做，咁有节目做，咁亦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咁使到我哋网媒系可以系一日千里，系追贴或者系超越呢个主流传媒。 欢迎大家收听《疯人院》，我系 Johnny， 我系比亚， 大家好。 喂，呢排好冻。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天气突然间都骤降啦，加拿大多伦多呢度。 系啊。 咁啊，本身热嗰轮嘅，本身有个礼拜热咗，跟住之后又翻翻。 又好多人病啦。 系啦，系啦。 系啊，咁有时喂有啲病痛咧，就会食药噶嘛，即系舒缓下啲病痛啊。咁你作為一個好自由嘅角度咧，加拿大作為一個好自由的角度 咧，好多好 可以用啲好另類嘅藥。 好係啦，唔係好點講啊？好有爭議性嘅藥物啦。 係 啊，咁 好另類 啊！係啊，好另類嘅，即係嚇。其實加拿大對於藥物管制咧，即係首先講一講背景先啦。即係加拿大對於藥物管制係非常嚴格嘅。我諗其實任何地方都係噶啦。即係對於藥物，每一種藥物都有個 schedule 嘅。咁 schedule one 就係咩啦 ？schedule one 就係 prescription 啦，即係醫生要開單啦。schedule two 就係 behind the counter， 即係你一定要去藥房問佢先有啦。schedule three 就係普通 Tylenol 嗰啲。即是你在外面買到的，其實還有一個叫 unscheduled 就是任何士多都可以買到的藥、其實那些才是 Tylenol 和 Advil 那些，是樣。那呢今天講的這藥呢其實在加拿大呢是 Schedule 2的 OK， 是 Schedule 2， 是啦，不是 Behind the counter， Over the counter 是 Schedule 3 OK， 那是 Schedule 2， 要有 prescription 才拿得 Suppose 如果是 Schedule 2其實就不用的 OK， 但是我想加拿大冇一個藥房係暫時有 stock 呢一隻嘢， okay. 所以你無論去邊度都買唔到嘅，因為佢有另外嘅法律去規管住佢嘅。 係， 咁呢只係咩藥咧？呢只就係常有一個夢不會死中大麻。 咁你頭先唱緊嗰首歌就叫大麻花啦。 大麻花。 咁啲人話大麻，咁其實你 大麻係一隻花嚟嘅。 吸嗰時係個花，吸個花嘅。 吸個花嘅，係 啦係啦係啦。咁有時有啲標誌咧，咪攞大麻葉咁樣嘅。 係 大 麻，唔係吸只葉。 係唔係吸？ 但係你有時啲人咧係會攞啲葉去捲起嗰啲大麻，然之後 一齊去吸。 一齊吸嘅。 O K O K。 有一種方法，即係有啲人用。 金屬嘅。 嗱，我做個 research 嘅 ，OK OK， 即係我做一個鐘頭嘅 research，、 okay. 就冇呢啲其實有好多種吸食嘅方法嘅， 係嘛？咁好多種唔止吸食啊， 就係 吸同埋食啊， 吸同埋食咁咪就係吸食咯， 同埋飲啊， 同埋飲， 同埋查身啊， 注射都得， 查身 都得， 注射少啲咯，咁注射冇乜需要啊。 吸嘅話咧就。即係頭先講嗰種有人用大麻葉啦，多數都係攞張紙捲起佢，有啲人直頭用香煙嗰啲紙。 呢個係咪？呢個嗱頭先講緊藥物規管啦，咁吸就係吸，即係佢煙啊嘛，係咪唯一一個合法嘅方法去吸取大麻咧？ 你話吸係咪唯一一個方法啊？ 即係合法 嘅方法，暫時。其實就不關吸食的方法事嘅，唔關佢 root 事嘅，係關佢本身嘅藥物事嘅。暫時喺加拿大咧 ，medical marijuana 即係醫藥上用嘅大麻咧，就係有 可以用即多數都是當是普通藥物咁樣，即係有即都唔會係俾你吸嘅，係我嚟俾你即食啊，或者可能係注射啊咁樣。 OK， 可能吸都有嘅，呢、這個真係唔清楚，因為我好少聽到有醫院或者有地有即係嗰啲 institution 係用大麻嚟止痛啊嗰啲，或者話咧 醫院我真係未聽過， 真係好少聽過。我真係唔知道邊度可以用到 medical marijuana， 真係我真係唔知啦。 嗱，但係咧即係佢可以係買到嚟醫藥用嘛？即係佢當然你即係可能大嗰啲醫療機構就唔會咁做啦，即係啲少咁做啦，或者但係多數人用醫藥上大麻都是吸的，咁佢邊度攞咧？咁就就係、是、去基本上去兩個地方啦。OK， 呢啲地方 Sensitive Market 嗰啲 嚇係啊， 門口有門口有棵草嗰啲， 係啦，冇錯， 招牌有棵草嘅。 呢兩個所謂叫做商業機構或者鋪頭咧，一個叫做 Compassion Club 啦，一個叫做 Dispensary 啦。OK， 咁呢兩樣呢兩樣嘢咧，最多咧喺邊度揾到就係喺多倫多啊，市內啊，最多邊揾到咧就係 Kensington Market， 最 hipster 嚟。 係係啊，嗱 BC 温哥華都好多嘅。 嗯 ，OK， 咁啲人話咧，温哥華嘅dispensary 咧多過 Tim Horton。 點啊？嗰度嗰邊合法嘅咩？嗱，邊即係嗰邊咁猖狂嘅點 解？猖狂合唔合法咧？呢、這個咧就就係、是、都幾受爭議嘅，即係算下灰色地帶啦。咁點解咧？就嗱呢兩個地方咧，一個其實即係有乜分別咧 ？OK， 有乜分別就係 compassion club compassion club 咧，就係、是、好似一個即係佢就 non-profit 嘅，即係好似一個慈善機構。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即係總就咁做生意啦，係咪？咁咁佢哋點樣可以運作呢？就係、是、靠即係都係頭先講，一定要有 prescription 啊嘛。 嗯， 係咪？咁一定要有 prescription 嘅話，佢哋可以所謂合法地運作，就係有一個 prescription 俾嗰啲客人，咁嗰啲客人就可以攞啊。 嗯， 咁即係好似你有時去你睇中醫咧，咁、 嗯、 中醫唔受規管啦，呢度係咪？咁其實都有啲荒謬，因為中醫某啲成分 其實係嘅，好 多中醫某啲成分都可以令到你好似大麻咁。 但係咁講，有咁講中醫你啲中藥好難自己去買噶嘛？你即係你好難話點講咧？即係你好難無端端走去買一隻藥係即係因為中醫好多啲藥係你唔係常人可以知， 當然啦， 唔係常人知買啲咩噶嘛。通常你買得嗰啲都唔係，都係一啲好 common 嗰啲嘢。咁如果真係中醫開俾你嗰啲嘅話，就其實可能好多啲人都唔知係點樣，佢哋自己買嘅話就唔識點樣買嘅。但係西藥嘅話，西藥其實好多都好 common。即係講真，你話即係你講一隻抗生素嘅，即係人都噏得出係。penicillin 咁樣嗰啲，即係呢啲嘢其實係即係啲人如果係識得去買嘅話咧，如果有個方法俾佢買，其實係買到嘅。但係中藥嘅話就另一回事。 嗯，係啦，咁就即係嗰啲鋪頭咧，就你用啲方法攞到啲 prescription， 咁就可以買噶。咁啲人講咧就話係八九蚊一個 gram 啦，即係大概 OK。咁嗱呢個。即係睇落好似係全部都合法啦咁樣啊！即係有 prescription， 咁咪可以買咯，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在於點樣攞個 prescription 啦。 嗯。 咁佢嗱好多咧，即係有啲人有啲記者咧就去做就放蛇啦，咁啊就佢發覺咧，即係攞 prescription 嗰個方法就好極之兒戲嘅。咁你就要你就要。即係好多唔同方法啦，但係即係舉個例啦，就可能會話，我攞 prescription， 咁你其實係可能你 Skype 個 nurse， 一個有牌嘅 nurse 嚇 ，OK，nurse 都可以開單， 係啊，係仲係啊，唔知點解都開單，但係總之 Skype 有牌 nurse， 咁個 nurse 同佢講， 就哦 ，OK， 哦，你 OK 啊？你需要呢只药啊？因为你唔知背脊痛，点解你头痛咁样 ？OK， 你就需要呢只药，咁你舒缓呢、這个舒缓呢个痛。 可能系 nurse practitioner 啦。暂时嚟讲 ，nurse 应该都冇 prescribing right 嘅。 系，暂时 嚟讲，即系普通 registered nurse。但系有另一种 nurse 叫 nurse practitioner， 就系 master degree 嚟嘅。咁佢哋读完嗰个就可以有某啲，即系有個 category 嘅藥係佢哋可以 prescribe 嘅， 係咁 可能係咁啦。 唔係啊，可能都係普通 nurse 嘅，就係只係因為佢係一個 medical 即係算係一個。 但係因為大圍有奇怪嘅單話，唔係 schedule one 嘅藥，唔係 schedule one 嘅藥，咁所以其實又唔係真係需要個醫生開。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所以你咁樣講，有可能真係 有可能真係啦，係啦。咁 anyway， 總之佢都會做呢個步驟嘅，即係佢唔會就咁埋嘅。咁佢或者可能唔知點樣就話，即係要 declare 話自己需要呢隻藥，咁就揾個 notary public 啦，即係嗰啲叫做我唔記得叫咩，總之揾個類似即係 notary public， 即係類似律師但又唔係咁樣嘅人就宣誓，咁就話哦你需要呢隻藥，咁佢唔會知噶嘛，即係佢唔會知你講大話定，總之佢就話哦你需要呢隻藥。咁之後就攞到啦 ，OK？ 咁所以咧，所以呢啲咁嘅鋪頭咧，喺多倫多啊，喺温哥華啊，都即係可，即係都唔會狂俾人冚檔啊。 但係好奇怪，即係你嗰個係即係所謂藥用嘅大麻啦。咁但係啲人要買係要去到 Kensington Market 買。即係點解呢個如果係藥用大麻，點解唔係一個即係點解唔係 普通嘅 shoppers 咁樣啦？係嘛？ 我唔即係等點解嗰個間鋪頭一定要 locate 喺 Kensington Market 咧？ 我唔係唔係咁你最即係嗰啲人中意去嗰啲地方啫。 我知，但係你去得嗰啲地方，知你係嗰種人啦。係 啊。 咁嗰種即係你開得喺個地方，即係你就腳啊嘛。係 啊係啊。 咁你就嗰啲人啊嘛。係 啊。 咁嗰啲人。即但是如果你用 medical marijuana 呢個角度去看的話，應該是任何人都同等，即任何有呢種病，即可能是背痛啊、關節痛啊嗰啲，任何有呢啲咁樣嘅嘢嘅人，佢哋都 eligible， 或者佢哋都係可以去攞呢隻藥。咁點解係偏係要喺嗰個地方咁多間咧？即呢個嘢，你 imply 咗其實佢開得嚟都係為咗， 都係為咗 唔係 medical use 噶啦。喂，你即係講白啲 ，recreational 啊， 係咯，擺到明係噶啦。 係啊，係擺到明。 講真， 咁啊，但係政府知呢樣嘢啊，即 係咯， 好明顯嘅， 正開正閉啫嘛，即係唔使講咁多。其實好多支持大麻合法嘅人都喺度話，喂。大麻或者唔單止支持大麻合法，直頭係即係對於即係覺得唔應該將大麻禁止大麻嘅使用。其中一個佢哋嘅 argument 就係、是、喂大麻可以藥用噶嘛。但係講真的，有幾多少人食大麻真係可以藥用啊？大麻藥用價值又真係幾多咧？有冇其他藥可以代替佢咧？係有，即係你講真的，你要大麻佢所謂嘅藥用價值係愛做咩？即係止嘔啊，其中一個好大嘅所謂嘅藥用價值就係、是、即係啲人做化療咁樣，咁化療會影響到你嗰個腸，即係腸道。你的消化系統的細胞 okay, okay, 殺死曬嗰度，即係 會對嗰度細胞造成很大傷害，咁就會令到你腸胃很不適啊，想屙啊，想嘔啊咁樣，咁就即係大麻作為一種 antihistamine 或者係呢一個類型嘅藥，佢哋可以抑制住嗰個嘅腸道，令到佢唔好咁大反應。咁呢個其中一個啦，另一種就係、是、對於可能係艾滋病人，佢哋有時會胃口。唔係幾好嘅，咁就呢、這個亦都係其中一個用途，但係 即係食咗大麻胃口會好啲啊！ 食咗大麻本身係胃口會好啲， okay, 無論你有冇病都好，食咗大麻胃口會好啲，呢、 okay, 個其中一個用處嚟嘅。 OK， 係啦，但係 OK 喎，你即係你人哋請你食飯，你食 食所索輸咁多，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嘅功效係咪真係咁？ 咁佢即係需要打食大麻嚟， 係啦，同埋大麻，如果你用佢嚟即係作為一個 appetite 嘅即係 stimulate appetite 嘅一樣嘢，佢一嚟有其他藥係可以做到同樣嘅嘢啦，二嚟呢種藥。如果你只是用來做這種效果的話，其他它的作用就等於副作用了、即其他那些會令到你很high、很頭暈、啊、那些東西、全部都是副作用來的。那有沒有必要用一種這麼多副作用的藥 instead of 另一種其實可能少很多副作用的藥呢？是樣第三種，另外一個就是什麼啦，就是止痛啦。剛才、即都啲藥都講過， 不過這個都一樣啦。你止痛其實很多藥可以止痛而沒有那麼多副作用。 是啦，止痛一來即你普通你講咁呢度講嘅痛就當然唔係普通嘅痛啦，即係可能係一啲 chronic pain 嘅痛，即係 長期 嘅痛啦，即係你痛咗好耐，啲人要食可能要食opioid 去 opioid 做咩咩啊？ 我點鬼知 ？opioid 係 但咁 鴉片唔係鴉片，即係嗰種 opioid 同鴉片有冇關係嘅？ 有關係啊 ，opioid 鴉片係一種 opioid 嚟嘅，係 opioid 係一種鴉片。 阿片 opioid 係個 class， OK， 咁就包括哦嗎啡啊，嗎啡嗰啲藥啦，嗎啡藥咁樣，仲有你平時 Tylenol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嗰啲 codeine 啊，入邊佢 codeine 係一種藥，你落到身體都係會變做 morphine 嘅。咁嗎啡係一種， 即係 Tylenol 係入邊有啲成分會變 morphine， 係啦，一種好 commonly 大家會 associate 佢成癮性嘅一種止痛藥啦。係，咁亦都係非常之受監管嘅，喺加拿大係有另一個 class 俾佢叫做 narcotics 嘅。 係。 Narcotics 即受管制藥物咁樣。咁點解 Marijuana 唔係 Narcotics？ 我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疑惑。 嗯 okay、 因為佢點講咧？講翻頭先嗰個痛嗰度啦。咁即係啲人係要去到食嗎啡嗰啲止痛嘅，即係for呢一種痛症嘅。咁另外亦都包括即係可能係一啲神經痛啊，即係痛到你平時食普通止痛藥係冇幫助嘅。咁就呢啲啦。咁同樣道理，我可能有啲人會話哦，咁樣即係食大麻，佢哋嗰個成癮性冇食嗎啡嗰啲咁勁 ，which is true， 即係食 opioid 係。成癮性是大過食大麻很多的， 但是對譬如大麻和那些 opioid 的藥對比，那誰的所謂傷身一點？ 沒有說誰的傷不傷身的，因為兩種都是我想你諗緊係即係可能對，可能係當係 一啲， 即你當咗毒品咁樣睇佢哋嗱如果你用藥物嚟講咧，其實佢哋即係你講毒品係可能係令到啲人有上癮啦。 我未必上癮咧，即係或者可能你知你食藥有副作用啊嘛，即係某啲藥。 哦，佢哋副作用唔算好多嘅。Opioid 其實 opioid 係都係點講啊？通常如果我同啲病人講。如果他們要拿 Tylenol No. 2 No. 3那些，或者直接是 Morphine 那些，我會跟他們說哦，這個是會令到你會 有些 眼瞓啦，係啦，這個第一個啦。另一個會講的副作用就是便秘， okay， 因為嗎啡 opioid 令導致的便秘是一種很特別的便秘嚟嘅，知道嗎？即係佢係唔同普通的便秘嘅。咁所以就呢樣嘢會講，但係其實你話最嚴重嘅問題都係成癮性啦。而成癮性唔單止係因為你不斷要食佢，而係當你唔食佢嗰陣，你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病、唔同嘅症狀出現。 這個上癮咧，其實唔止一種心態嘅嘢嚟噶嘛，係一個生理上。 生理上啦， 生理上都 係 都 係， 即係有個癮喺度嘅生理上。 係。咁所以大麻的而且確成癮性係冇morphine 咁高，但係大麻佢本身亦都有好強嘅 psychological effect， 即係佢嗎啡佢最多係令到你頭暈暈咁樣就瞓咗覺，但係大麻係會令到你個人有幻聽啊、幻覺啊呢啲係即係最基本啦，仲有即係可能係會令到你身體不受控制啦。 不過是不是看你吃多少的 看你吃多少 同一個人。你嗎啡如果你拍很多 都可能有這些的。 有的但是不多。 OK。 多 即係 因為佢主要 相對上是 相對上 大麻少，係 啦 係 啦，大麻係low for 你食咗之後係會 high 嘅，係係冇錯， 係low for 呢樣嘢噶嘛，咁所以即係大麻其實佢對身體傷害又唔係咁大， 嗯， 但係佢即時嘅反應、即時嘅效果係好好勁嘅咯個 effect， 咁所以話如果你真係要揀，你冇咩必要，其實你都唔會揀到。用大麻，咁所以除非你真係好想去，止痛得你又 high， 係啦，咁所以其實講到尾都係為咗 high， 係啦，咁所以即係用大麻用醫療呢個角度去 argue 應唔應該應否大麻合法化， 係冇需要嘅， 係冇需要嘅， 亦都係煙幕嚟嘅， 係煙幕嚟嘅，但係嗱，即係我雖然咁講，但係我亦都要即係要釐清翻一點。因為我哋始終，就算你支唔支持都好，都要喺一個 factual 嘅 common ground 嗰度。 嗱，我哋呢個節目咧，就係用一個 factual， 用 factual 嘅嚇。 我哋唔會用咩道德啊乜嘅呢個層面去討論嘅呢個節目。 嗯， 咁我哋就用 factual。 即係我同阿比亞兩個都即係絕對係有自己意見嘅，但係喺呢個節目入邊，我哋就嚇 lay down 嗰個 factual 嘅關，然之後我哋 build on top of 呢個嘢，係 冇錯。 然之後用即係我哋係講下個 policy 嘅啫，係 係。 咁咧 講下 policy， 同埋講下點樣發達，你知啊 ？OK， 點樣大麻開花，跟住賺錢 ，OK， 係 啊。 咁樣咁頭先講到邊啊？頭先講到。是啦，就有啲 factual， 就係對於大麻呢種藥物 cannabis 咁樣或者 marijuana 啦， 嗯 ，marijuana， 咁就佢頭先都講到佢其實佢嘅成癮性係唔高嘅。如果要比較嘅話咧，同香煙同埋酒精比較咧，佢成癮性係低好多嘅，係 冇 錯。即係你唔會話食一食就會上癮咁樣。呢、这個係 contrary to common knowledge， 即係好多人其中一個 argument against 食大麻就係話上癮啦，其實就唔係嘅。而長期嘅對於身體嘅傷害，亦都唔見得有研究係指出有呢個傷害嘅。 好肯定食煙即係 cigarette， 食煙就肯定， 同埋飲酒 係啦，即係我講緊係大麻呢一種作為一種嘅。THC 嗰種 compound 啦，即係佢入邊嗰個 active ingredient。但係當然，如果你用其他嘢 roll 住佢啊，咁你吸入去嗰啲其他嘢都係會，都係會令到你咩嘅，都係會對於個肺部啊嗰啲心臟係好多問題嘅。其實食煙都係㗎，食煙本身尼古丁本身唔會令到你，即係唔會話好傷害你身體，除咗令到你上癮，係其他招嗰啲嘢啫嘛，係啊。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 misunderstanding 啦，對於大麻。咁就仲有佢其實嗰、那個其實好多出名嘅人都冇，即係佢哋都公開話自己有食大麻。有個 包括 George Bush 啦， 嚇一個好出名嘅例子就係嗰、那個死啦，唔記得死啦。 好多人都 Bob Marley 啊， 喂 Bob Marley 梗系食歌啦， 系啦，即系嗰啲系佢哋系要食呢啲先作到歌嘅。 系啊，你 因为咧 你作到歌 嘅，我 食第二啲嘢， 我食第二啲。 OK， 系啊，我食饭啊。 OK， 饭都好 high 嘅， 系啊，好 high， 真系系啊系啊。喂，咁咩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佢哋会就系攞咗佢想。好 high 個 effect， 因為你佢會令到你隻眼模糊啦，令到你耳仔聽有幻聽啦。所謂幻聽其實我聽人 describe 話嗰種反應就係好似你聽一個音，佢同時間變咗好多個音出嚟。 哇！咁正 啊！係啦，咁所以啲人作曲點解要食大麻咧？就係因為咁， 即 係 爆曬啲 cord 出嚟， 係爆曬 cord 出嚟就喺度咁作歌啦，咁樣正，咁樣嘅。咁同埋即係大麻喺。有啲國家哦，同埋另一種就係、是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大麻唔係話完全冇害嘅，咁、又咁講，就係、是如果係一個年輕人吸食咗咧，即係腦部發育未完成嘅、我唔係講年齡，冇一個即係腦部發育每個人都唔同嘅，但係如果腦部未發育完成嘅人食大麻咧，係會有長期嘅 的傷害的。 嗱，呢呢個我聽 可能會令到佢 seizure 啊，即係呢啲唔同嘅， 令到即係烏蠢咗會， 可能會㗎。 嗱，我聽過有啲人即係佢群埋圈子咧，係食有即係會接觸到毒品啊。咁佢就同我講，佢話千祈唔好點大麻，佢食得多真係人都蠢啲嘅。咁即 係如果腦部發育完成咧，我 係啦，我 呢、這個效果係 minimal 嘅。 你頭先講過咧，我就諗佢接觸嗰時，即係佢 好細個啦， 係十零歲嗰時。 係啦，係啦。 即係所以佢見到有啲人十零歲接觸，咁、之後就變咗好似傻傻更更咁樣啦。 係啦，但係其實就咩嘅，即係佢唔會話好如果係成年人，腦部化學完成了，其實吸食不會有什麼長期的，或者是暫時未有研究見到有長期 的傷害。 那 我給個例子，酒精都是會做同一樣 東西。其實酒精成癮性更高。 是啊是啊， 你想想 你平時你 weekend 喝那種酒，你見不見你自己上癮？ 我不是說成癮性，即我說即如果個腦部未發育， 是當然啦，當然啦，當然 都是會影響你的智力的。 是啊，還有講真的，你就算咁，當然任何藥物你吸食過多都係會有即係都係會有傷害嘅。但係佢自己嗰、那個即係大麻本身佢嗰個 LD50，即係所謂嘅最我唔識解釋咩 LD50。總之佢嗰、那個toxic level 啦，其實係要好多嗰隻藥先至令到佢本身嗰、那個嗰個毒效出嚟嘅 ，OK， 即係佢嗰個 食先可以， 係要食好多先至會中毒嘅， 係 即係 compare to 其他藥物咧，其實佢個 LD50 好低，就係咁解。係，咁 喂，我哋休息一陣先。 哦 ，OK， 好，翻嚟再講。哦，翻嚟瘋人院第二節啦。咁我哋今集咧就講大麻。 係啦， 係啦。 More specifically 就係其實即係講下加拿大嘅大麻嗰、那個。嗰、那個成個 landscape 啦，即係點樣佢 feel 大麻呢樣嘢？大麻係即係喺 policy 上面有啲咩嘅行嗰個咩方向啦？加拿大咁頭先其實完之前上一節完之前啱啱講到大麻嗰個毒性，咁所以即係其實大麻就唔使話食，即係佢食要食好多先至會中毒嘅。而講真，大麻係唔會食得好多嘅。點解？因為你食完之後你已經 high 咗。 即 係你冇可能一日之後食， 你中毒之前你已經食唔到啦， 你已經 high 到食唔到啦，即係你係冇可能係食到中毒嘅，即係唔似食煙咁樣，食煙嗰陣你食煙係可以一日食十幾， 食煙或者飲 十幾廿支咁樣 都 冇問題噶嘛，飲酒都係你飲得幾多水就飲得幾多酒噶啦， 係， 咁所以其實就即係。要中毒，其實其他嗰啲就唔難，但係去到大麻嘅話，因為佢 physically 即係佢 practically 佢真係 limit 咗你真係食到幾多啊嘛，咁所以其實大麻中毒又唔係真係一個咁嚴重嘅或者咁容易達到嘅一個 state 嚟嘅，咁樣。 喂，我哋咁不如講下嗱，之前咧就有一隻股票好 hit 啦。OK， 咁咧就即系同大麻有關嘅。咁咧佢直情咧喺 TSX 咧個 code 咧就叫 weed， 就叫 WEED。 OK， 咁管公司咁咧就叫 Cannabis Corporation 啦。咁佢聲稱啊係全世界啊最大嘅大麻產品公司。咁嗱，你而家可以可以上網揾到 Cannabis。Corporation 的網啦，咁佢就好多唔同嘅品牌嘅，咁佢就賣咩咧？佢 Xbox 咩？ 佢其中一個品牌 logo 係 Xbox 嘅嘢。 咁、okay. 佢賣咩咧？佢就唔止淨係賣藥用大麻啦，咁佢仲賣啲大麻油啦， 我煮嘢食啊， 我 係 茶。大麻油啊！ 我講開煮嘢食，其實有好多人都試過攞大麻嚟煮嘢食嘅。你想講下你嘅大麻曲奇？ 但係我嗱我有個 friend 咧，我唔講喺邊度啊嚇 ，OK， 我有個 friend 咧就 整住嘅， 整唔好理啊，咁啊整大麻曲奇， 佢邊度攞啲大麻翻嚟㗎？嚇，佢邊度攞啲大麻？ 唔好理啦，係，咁就整大麻。 你的朋友唔係你啊？ 梗唔係我啦。咁我絕對唔係我啊，唔係鬼拉我頂嘅。咁咧就整大麻曲奇，咁就焗。即係你知大麻咧，經過一啲熱力之後咧，咁就會 散發香味咁樣， 嗰啲 THC 出嚟啦，係咪？咁佢就 聞到， 聞 到㗎，聞得出啊， 聞得出㗎，少少咯。咁就 即係喺街度聞到大麻嗰只味。 唔係，我哋唔喺街食。 唔係我知道，但係係咪嗰只味係咪類似喺街度會聞到嗰只味啊？ 少少啦， 即係其實講，如果你喺加拿大，可能香港會少啲，但係如果喺多倫多， 大學啊， 你 downtown 啊，你 大學 喺街度行下，我覺得即係你如果生活得耐，你實會有一次係會聞到大麻嗰只味，而你一聞到你就知係， 係啊， 因為係好強烈。 公園啊， 係啊，肯定會聞到嘅。 係啦，咁就。咩曲奇咧？我哋就困咗個 friend 嚟食，咁即係困咗個 friend 去食，玩鬼佢。咁其實 嗰個 friend 又唔係你啊？ 個 friend 絕對唔係我。 OK， 即係兩個都唔係你。 兩個都唔係我，幾個都唔係我。啊，咁我食花生嘅啫，就係咁咧就嗱，我見到啲 friend 食完係冇嘢噶。 OK， 係啊。 OK， 我諗佢可能 好微量咯。 係咯，唔係落得好多啦。咁即係好多人整曲奇餅啊，整蛋糕啊。整即係煮飯啊，即係整沙律。 係啊，見過唔少。 係啊，咁整麵包啊，或者即係我佢係有啲油啊嘛，即係佢攞啲 係啊，咪就係咯嗰啲油， 就係攞啲油，咁就或者可能 神油，荷蘭神油， 或者可能攞啲大麻花咧，就 blend 咗佢。band 咗溝底啲啊 band 咗佢，咁你知啲人去做 gym 咧，咁咪飲 protein shake 噶嘛，係咪？咁有啲人咧就可能就飲大麻 shake 啊，咁樣 band 綠色咁樣。好咧，咁咪嗱，你平時焗燒雞咧，咁咪落 rosemary 噶嘛，係咪？ 我係當香草落都得， 係當我會覺得好臭啊， 增加食慾啊， 係喎又啱喎，嗱咁啊，你焗燒雞咧就可以落啲大麻咁啊，咁落去。 但係呢個真係認真要小心，因為之前即係啲人通常食大麻都係吸食啦， 係， 但係。如果你是用口服的方法，通常的濃度都會高很多在你身體裏面。 哦，是嗎？反而 同一個 dose 你吸入去你會 active 得快啲，即係你快啲會 high。但如果你食落肚咧，大概我諗一個鐘內咯。 但係即係食下食下唔覺。 係啦，吸食就幾分鐘就會 high， 但係你食嘅話咧就大概一兩個鐘先發酵嘅。咁嗰陣時就即係可能你就已經食咗好多，你都唔知道。 係。 同埋即吸收，如果你食嘅话，吸收系劲过就咁吸入去好多嘅。即佢嗰、那个佢落到你身体嗰个浓度会增加好多。 嗱、咁啊， 所以要小心啲咯。如果你 系啊系啊，咁啊，但如果你去呢个 Canopy Growth 嘅网站啦，咁佢譬如拣个品牌啦，咁 Tweed 咁样啦，咁啊佢系写得好极之隐晦噶， 系 即佢唔会有图啦。 系， 咁咧，同埋咧，佢系啲名啊，你有你 要识你先识， 你先会睇到睇得明，OK？ 咁咧，你即系譬如佢系上网去买嘅，咁但系你就咁系买唔到嘅普通人，但系佢有价钱啊嘛，咁咧你就有个仔就 become a customer 啦，咁咧 become a customer 咧就要你填啲嘢， 系， 跟住咧你就 register 咁样啊，咁但系 register 嘅时候咧。你是要有這個 medical document 的， 要醫生紙 的，嗱 healthcare practitioner， OK， 即是你的醫生咁樣。 healthcare practitioner 是不是一定醫生咧？ 你的哦，唔係通常你講的呢個都是你的家庭醫生啦。 OK， 咁 係啊，咁嗱。即係佢啲嗱呢間嘢咧上埋市㗎，即係呢間嘢係一間合法嘅公司嚟嘅。OK， 咁呢間嘢就俾你，即係根本唔使去 Kensington Market 啦。OK， 而家咧而家上網買到啦， 係咪？咁呢間公司個股價咧就就由上年就升到年頭升得好勁啦，升到嗱嗱聲啦。咁但係月頭咧就跌得好犀利，點解咧？就係因為即係當嗱，即係Trudeau啱啱上台嗰時就講過話，我哋會將大麻合法化啊嘛。咁佢有一個委員會嘅，咁個委員會咧非常之諷刺地係一個前多倫多嘅警察總長啦。 OK， 咁叫阿彪啊。 OK， 咁阿彪咧就喺三月頭咧就講話，哦，我哋唔會 push 話去推呢樣嘢噶，我哋會慢慢嚟。咁之後即係呢個 V 呢個股價咧就跌到曬啦。咁同時間咧，佢亦都但係之後咧過咗一個禮拜到咧，佢就去冚嗰啲頭先所講 dispensary。 OK， 係啊，咁即係佢。 但係嗰啲本身，但係嗰啲如果佢哋係暫時嚟講，加拿大 medical marijuana 係合法噶嘛？ 嗯， 即係醫藥用嘅大麻合法噶嘛？咁如果佢哋只係 dispense 作為醫藥用嘅，點解要冚佢咧？即係佢哋個 logic 喺邊？ 係啦，佢就冚咗佢先，之後就因為佢知，即係佢知佢係好多嘢可以入佢噶嘛。咁你頭先都講，即係佢係其實係隻眼開隻眼閉噶嘛。 係。 咁佢就。總之就冚咗佢先，我算係一種係嗱，佢算係一種政治上嘅鋪排啦。因為頭先話， 哦，你又咁講又啱嘅。其實如果你要冚佢，其實好多方法。 係啊， 即係你講真嗱，如果你喺個藥房度，有 inspector 入嚟咧，即係你藥房係定期 inspect 噶嘛？有 inspector 入嚟，你係要攞翻佢即係每一個藥單嘅資料出嚟，即係例如佢講翻話哦。呢隻藥你攞翻佢兩年前嗰張藥單，跟住你真係要喺電腦度抄翻出嚟嘅，成個 record 有曬，你幾時 dispense 幾時做過啲乜嘢咁樣，佢幾時翻嚟 review 過，全部你都係有單有嘅，全部寫到明嘅。而如果我喺度諗緊啦，如果可能啲 dispensary 就係嗰個人就可以入去冚佢，就話哦，你買過所有嘅藥，你買過所有嘅唔係藥大麻，全部你攞翻嗰個transaction 嘅藥單出嚟咁樣。咁可能如果佢攞唔出嚟就大 係啦，就大鑊啦， 係啊， 係啊，即係好多嘢可以入嘅， 係啊。 咁即係我覺得我睇個閱讀就係呢個其實即係佢初初話我哋唔會推，唔會咁快推。咁但係之後就去冚呢啲，即係其實都有少少有少少好似做俾啲人睇話哦，我哋係唔會推嘅，但係喂唔會推住。但是我哋冚啲非法，所謂非法嘅檔口咧，就即係有決心話，哦 ，OK， 我哋其實係會即係都想大麻係合法化嘅。 係啦，只不過係唔想人有非法嘅途徑。 係啦，係啦， 即係係佢針對非法嘅啫， 只係針對非法，唔係反對合法化。 有啲無端端點解又突然間咁暗春啊？ 我嗱呢個真係唔知喎，呢個我諗可能。 唔係呢樣嘢又好貫徹自由黨嘅作風嘅，所 以有啲嗱，佢唔知春啊，春就話好多嘢，我就做啦， 只講我就做啦。之前有廿文廿武咁，其實兩樣嘢廿文廿武嘅自由黨，一個就係大麻啦，另一個就係政改，政改冇埋添啦。 喂，呢兩樣嘢係。其中一兩大樣好多人投佢原因嚟噶喎， 尤其是政改啊， 係啊， 跟住係咯，而到而家大麻又係咁啦，大麻本身廿文廿武又話係會， 我哋好快推噶， 係啊推噶啦，跟住到而家又而家連公司啲股價都俾佢推到咁高，跟住突然間又打翻落嚟， 係啦， 即係 俾佢玩死， 係喎， 俾佢玩死。咁我抄翻之前啲新聞咧，咁佢就話即係側田就上咗台啦，咁之後就佢嗰啲好多公司就不斷入貨啊，即係佢預咗會好快合法化啊嘛，咁佢不斷即係增加個生產量啊，增加生產線啊，買多啲設備啊咁樣，想預備會好快合法化嗰時，佢就會生產到咁多大麻去供應呢個更加多嘅需求啦。咁但係咧，而家佢出咗一樣嘢咧。就即系玩死好多公司嘅， 系啊， 咁上市嗰啲 囤咗啲货咯， 系啊，上市嗰啲就大镬啦，股价插啦，咁冇上市嗰啲就佢就囤咗好多货， 系啊， 斷咗好多貨點算咧？ 燒咗佢，食咗佢。 你覺得佢會燒咗佢食曬？ 唔知啊，非法咯，非法逃 逸。係啦， 即係最 logical 嘅方法就係非法逃逸，散曬啲貨佢咯。係 啊， 因為實有 market 嘅， 實有 market， 黑市成日 market。 咁即係你而家係咪喺度製造緊一啲啊社會唔穩定嘅因素啊？系咪？喂，咁我哋讲下点样去 赚钱 啊？赚钱啊？点样 start 呢个 business？ 咁我哋头先讲嗰啲 dispensary 咧，同埋嗰啲 compression club 咧，系好多系非法嘅，咁但系亦都系有合法嘅。OK， 咁合法嘅系点样做咧？咁合法系有张 form 噶，即系加拿大政府有張 form 俾申請啦，咁即係佢就係申請話我會點樣種啊，喺邊度種啊，即係佢會 check 得好清楚嘅， 係 ，OK， 咁即係佢亦都當然定期都應該會 audit 啦，咁樣啊，咁就搞掂啦，即係你就可以種啦。咁之前就可以喺屋企種，即係如果你有 prescription 嘅話，就可以喺屋企種， 就賣， 唔係 自己食， 自己食。 O K， 咁但係而家得啦， 可以自用。 佢轉咗例啦。 O K， O K， 佢轉咗例啦。咁就咁就，但係而家就嗱，佢轉咗個例，嗰個例叫做 MMPR 啦。Marijuana for medical purposes regulation 啦，咁就但系呢啲咧 轉咗，即系你自己種都唔食得， 唔可以自己種， 可以自己種， 自己種唔食得咁賣出， 咪就好奇怪咯， 唔可以自己種 賣， 系啊，咁而家淨系可以一啲有牌嘅人種啦，咁嗱咁咧。即係嚇，唔知啊啲資本家啊聽，如果有資本家聽到呢個節目嘅話，咁可能可以種定先喎，即係合法地賣 medical use， 合法地賣其實而家都得嘅。 唔係，我之前合法地賣 for medical use 啦，咁醫療用途啊，咁遲啲嚇。遲啲做 recreational 嗰個，大家睇下大家會變咗第二間呢個 canopy grower。咁啊，呢個有 big data 啊，有 big pharma 啊，咁咧呢個咩產業 ？Big marijuana 就個 big marijuana。咁你仲有冇咩補充？ 冇咩補充。 好啊，咁我 總之大家，哎呀，就有一個夢，不會死，種大麻。 OK， 咁就去到呢度。 無論雨怎麼打。大麻刑事会开花就是这样了， 今集去到 这个就是结论， 是 OK， 好， 下一集再见， 下一集再见， 拜拜。